嗯，瞧， 春秋， 哎， 天天看书， 对， 不上嫂子那儿去，除了每天问问安，完事儿。 就 到后来听说大哥有下落了 啊， 在汝阳，在古城， 嗯， 关公一想，我得找我大哥去， 还得走。 当时挂印封金， 嗯， 灞桥挑袍，过五关斩六将。啊，黄河渡口刀劈秦旗，这才来到古城相会。 哎， 你说人的朋友多好， 这才叫好朋友。 要怎么后来关公受尊敬呢？ 啊， 后世给关公修庙。 关公对 关帝庙， 哎，关帝庙多。 光我考证啊，在咱北京， 啊， 就光北京的范围， 对， 1000多座关帝庙。 您瞧瞧 啊， 嗯， 最兴盛的时候就是在清朝的乾隆年间。 是。 1000多座，可是您到关帝庙里看啊， 啊， 都一个格式， 都一样。 神龛有三尊神像 啊，哪三尊？ 一边是关平捧着印， 对， 这边周仓抱着刀， 哎， 关老爷端坐中间，立袍金甲，赤面长髯，一手捋着胡子，一手看书， 哎， 啊， 这样 都是这像， 是是是。 您到这个，尤其那对联写得好， 写对联怎么写的？ 你看啊，上联是凶玄得地，义德德凶得地， 嘿。下联 狮卧龙，有子龙，龙狮龙友， 您听听， 横批好 什么？ 忠义千秋， 流传百世。 就说关公这人多受尊敬， 对， 封过帝 啊，封过、啊、 关圣帝君， 有 五夫子， 嗯， 文夫子是孔夫子， 对， 关老夫子是他、 哎、 啊， 五夫子， 全国的庙都一样， 都。全国的 啊， 哦， 后来我发现有一地不一样， 哦，哪地儿？ 安徽芜湖， 哦，江边上， 芜湖江边有一个关帝庙， 是 那修的跟别处不一样， 哦，怎么不一样？ 您到庙里看啊， 啊， 神龛上两尊神像，一个关平，一周仓， 关公呢？ 关公在庙外头， 嗨， 庙外的旗杆底下，关公这是一手指江水，一手捋胡子，在那儿站着， 这可新鲜，这个 啊， 这怎么能把关公给弄庙外头来呀、啊？ 弄庙外可能是这个。那俩月关公交不起房钱了， 哎，嗨，这都没有的事、 哎，这是有个传说， 是吗？ 原来说这芜湖啊，每年 啊江水泛滥， 哦， 两岸的庄稼就淹了。 是， 传说是怎么回事呢？ 怎么回事？ 孙尚香每年到那儿洗澡，他一洗澡， 啊、 江水就泛滥。 可您瞧这传说 啊 啊！ 后来大伙儿想一主意，这怎么办呢？ 这怎么办呢？ 干脆咱们这儿修一关公 啊， 把关公像坐在这儿。 啊， 你想这孙尚香是关公什么 嫂夫人？ 对呀、 啊， 嗯、啊，论着关公叫嫂子。 对呀、啊， 你想这小叔子站在江边上看着， 嗯、 啊，那嫂子好意思洗澡吗？ 这、啊啊、就这么样避免了这 哎，就避这水呗。其实这不是迷信吗？ 这是下辈、 啊，是不是河水泛滥，啊、您得疏通河道啊？ 对呀、 啊，您修关公像干嘛呀？ 就是， 这得亏修一关公像 啊，那要修 这修刘备像的水闹得还得大。 为什么呀？ 两口子不见面，一见面一高兴，得了，咱俩洗一对盆得了，鸳鸯浴， 像话。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相声名家刘洪怡、李国盛两位先生合说的传统相声《芜湖关帝庙》。下面我们再为您请出一位单弦老艺术家赵玉明老师。赵老师今年已经是90岁高龄了，上周还精神矍铄的作为老艺术家代表参加北京曲协的会员代表大会。好，下面我们请您听一段多年前赵玉明老师录制的《渔家乐》。 倒也香甜。 几盘，驾一小舟河中船， 让您听到的是赵玉明老师演唱的腰节渔家乐。今天的空中笑林上半段呢，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资讯之后，主持人尚远再邀请您继续听相声听曲艺。

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零1-0-6868-5858-6868-5858。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6.6度，本市仍处于高温蓝色预警当中。今天又是一个晴热干晒的天气，预计平原地区最高气温能达到35度以上，天气炎热干燥，紫外线强烈，请不要长时间在户外暴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南风2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午后天气炎热，早晨到上午比较适宜登山，登山气象指数为3。今天白天本市扩散条件较好，但气温较高，日照较强，较有利于臭氧生成，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3级。今天的气温在35度到24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为3，感觉炎热；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感觉偏热。白天天空晴朗，光照强烈，紫外线气象指数为5，紫外线照射很强。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事有一担，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想听别的，评评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迈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惜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委屈都不能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差。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评评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下面呢，我们请您继续欣赏北京曲艺名家的优秀作品。下面要请您听的这段是传统相声《口吐莲花》，表演者是李伟健、武斌。近些年来，曲艺人非常关注青年观众、青年群体，也做了很多进校园的活动。也的确，现在有不少年轻的曲艺迷，很多曲艺的珍贵资料和研究都是由年轻人来完成的。可以说啊，现在曲艺的生力军啊，当中有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年轻的听众观众，当然了，还有年轻的演员、创作者。好，下面请您欣赏《口吐莲花》，李伟健、武斌表演。 谢谢大家。刚才说了啊，今天这么宝贵的时间，大家到这儿来给我们捧场啊，是非常聪明的 啊。 没有想到这个终点还都没走，智商很高啊。像一般张老师唱这么一大段是吧，有些人还真是坐不住， 静不下心来。 哎，静不下心来。 对， 但是说明我们人大的这些同学非常踏实， 素质高。 也说明什么呀？说明张老师有水平啊。 对， 快70的人们站在这儿一趟20多分钟， 不容易， 是吧？ 嗯， 这说明什么呀？ 什么？ 功夫深。 哎， 小的时候老练， 是吧？ 哎，小的时候对着墙根，早上起来5点钟就起床， 哦， 他得练。要说这个文艺界练功练得最狠的 谁呀？ 不是曲艺演员， 那是 京剧演员。 我唱戏的， 最早的4点钟就起床，到这河边啊， 啊， 城根啊，到那儿得喊嗓子。 哦，溜嗓子 啊！咦，哼，得把这个地方喊通了， 得喊透了。 哎，晚上才能唱。 是啊， 你不练功是吧？不喊嗓子，到了晚上上台你张不开嘴。 这话太严重了，一样唱 一样 可以。 到了晚上 啊， 化上妆， 对， 穿上行头， 嗯， 蹬上靴子 啊， 上台张嘴就唱， 一样来吗？ 一马力量， 坏了，这位啊，弹堵门。 哎，要不怎么后来出来一弹派呢？ 对，人家姓谭，跟这不练功两码事。 哦，那就搞错了。 说这么热闹，评价了半天，您是练什么的？ 看不出来吗？ 没有， 我是练气功的。哎， 气功， 看这一乐，这就是了解了。 这我可知道， 知道吗？ 替屋我知道， 马路上我瞅见过， 马路上， 对啊，就是那春宝剑、春铁球，这不错这个，行。 不不，你说那春宝剑、春铁球 啊， 那都是假的，蒙人，没意思。 怎么会假呢？都是真功夫。 什么真功夫？想学吗？ 想学。 十分钟我就把你教会了。 真的？ 你学什么吧？ 您教教我那春宝剑怎么样？ 春宝剑是吧？ 对对对。 首先，你找一颗白菜。 白菜。 掰下一颗棒子来。 哦。 把两边的嫩叶儿把它都去了。 嗯。 就剩这么长一个弯， 就那中段， 哎， 哦， 找男厕所， 嗯， 进去之后，你就拿那白菜弯，捅去吧， 还得男厕所捅这个， 哎，那儿你有点什么出它干净吗？让人看着不舒服，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嗓子这地方神经比较多。 嗯、 一碰到异物他就咳嗽就痒痒， 对对对， 你先拿这白菜帮把它练好了 啊，能适应， 哎，什么时候不咳嗽了你就能吞宝剑， 哦，就吞那个真的宝剑 啊，不说是真宝剑 啊， 实际上就是这么长的一个匕首， 匕首， 哎，拿过来啊，这就行了， 怎么了？ 真宝剑 啊， 不成， 怎么不行啊？ 三尺清风宝剑， 一米多长呢， 拿过来 啊， 倒是下去了， 这是真功夫， 后边就出去了。 那吞铁球那样真的 见过吗？ 见过，有意思， 有意思。 对对对， 把铁球拿过来， 嗯， 往嘴里一扔， 是， 嗯， 哦，下去了， 咽下去， 对， 然后拿气往上吐， 嗯， 嘿，吐，吐出来， 没错， 这有什么呀？ 啊，这可不容易。 这有什么呀？ 这可不行，那个 不就是他比别人嗓子眼粗点吗？ 这不好练。 有什么不好练？想学吗？ 想学。 我教给你。 您教我，您教我。 首先，你买2斤棒子面。 你就买棒子面。 哎，就是玉米面 、啊。 拿回来以后，用水和了。 哦。 然后揉成这么大个的球。 嗯。 上笼屉蒸，蒸熟了，你就可以练了。 怎么练？ 拿过一个球来， 嗯， 往嘴里一扔，嗯， 哦，嗯，这是吞 下去了， 嗯， 拿气往上顶， 怎么样？ 哎，哎，没上来， 不上来呀， 没关系， 干嘛？ 再吞第二个， 俩了， 哎。嘿，练着吞六个都没顶上来， 那怎么办呢？ 没事 啊、 嗯，吃点咸菜，喝点粥，饱了 啊！您这吃饭呢？这是， 这都是假的，蒙人啊！ 这都是假的。 哎， 那您的气功怎么？ 我练气功跟他们不一样， 有什么区别？ 我练气功首先要练采气， 采气。 哎，像这月份吧， 啊、 我就上峨眉山了，早上起来早早的起床。 哦， 四大皆空，双手合十，脑子里想的就是太阳的光。 哎呦，采气，哦，这采气。 采完气以后连聚气， 聚气是 感觉到这个腹部胀满，中间感觉有一个乒乓球大小的固体的东西。嗯，这个感觉就对了。啊，然后就要练运气， 运气怎么回事？ 运气就看你干什么。 啊、 哦，比方说，我要是用手开石碑， 哦， 你就得把气运到手上。 是啊， 当一脚，啪，石碑粉碎， 当时就能碎。 哎，功夫， 嗯， 你要是打算拿脑袋撞火车， 嗯， 你就得把气运到头上。 双， 对对对对。 您这不是练气功，您这玩命啊，这是。 什么叫玩命啊？撞火车呀、啊！ 用脑袋撞火车 啊！ 这火车迎面开过来，用那脑袋撞火车头，这不是玩命是什么呀？这个， 谁让你拿脑袋撞火车头来的？ 那撞哪儿啊？ 撞火车尾巴呀！ 哎，撞后头 啊！那一撞还不走？等等等 等，嗨，不撞都走！ 真会练， 真会练。那您的这个气功到什么程度？ 练到什么程度啊？ 啊， 这么跟你说吧，咱演出这地方叫什么？ 这个逸夫会堂， 逸夫会堂， 对， 我要在这儿这么一发功， 嗯，怎么样？ 上边的顶儿，咵嚓， 就下 啊！ 我练一个， 别练，好吗？ 别！不好家伙，小点的， 小的那就是玩意儿， 玩意儿您就会。 我练的最多的那就是口吐莲花。 什么叫口吐莲花？ 不懂，我给你介绍一下。 您说， 这个口吐莲花呀，就是说你找一杯水来，拿过这一杯水，咚， 怎么样？ 我能把它喝了。 哎，对，喝水我也成啊。喝水行吗？ 不是光喝了，喝下去以后一运气，把水拖上来，然后噗，吐出一水莲花来。这个水莲花围着这剧场转三圈，最后停到正中间。 停多长时间？ 远了看跟水晶的似的，近了看有点半透明。 哦， 停那么30秒，然后往地下一掉，啪，还是这滩水。 这个就叫口吐莲花。 哎，你见过吗？ 你们真会假会的， 你这叫什么话？什么叫真会假会？今年五一 啊， 我在北京饭店吐了一次。 我去那 儿，哎，刚吐完，蹭蹭蹭窜了4个外国人， 干嘛呀？ 从这兜里唰掏出这么厚一碟子， 什么呀？ 绿色的。 哦， 我也不知道是美金呢，还是欧元呢，估计有那么10000来块钱。 是， 哎，就跟我说，李先生。烧王府的出去吧，初一会10000块钱。我说我不去，我不去。 这我得来了， 我吐一回甭说5毛都成啊！这个国家转一圈，每天练个10分钟回来，我自当旅游了，我是吧？那个先生。您在那儿能不能练？您那儿开着眼 练 啊？ 干嘛？你是不是想学？真想学， 真想学， 真想学。那我就教给你。 好好。 不过呢，我得请大家这个原谅。 为什么？ 因为我有1个星期没吐了。待会儿在吐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这个莲花不够大，或者说不够圆，请大家多多的谅解，好吧？ 过谦了，您过谦了，过谦了，过谦了，没问题。来。您得来 下边我就练，不到人大我还真不教人。 是是 的， 没错， 别的地方我不去。哎，这样啊，我需要一个道具，你必须给我准备。 什么道具？ 我需要一面铜锣。 哎呦，锣这儿没有，没有锣。 没锣你怎么学？这我不告诉你，非常重要的道具。 您不早说，这现找可来不及。 不是，那咱俩商量商量。你来这锣行吗？ 好，没问题。行， 他是你师叔是怎么？ 别那么客 气。不是，怎么他一说行，你这就行了？ 他也想学吗？ 啊， 我们俩一人两块五。 好。 我学。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 来吧， 好吧？ 行。 这个，你注意我这个神态啊。 好。运气呢，大概是 1、2、3，2、2、3。 哎呦！您拿我这脑袋当锣呢？ 啊，你不是要学这个吗？学不学啊？ 你不10000块呢？ 对，赌一回10000块钱，你学不学？ 学，我豁出去。 你要学，你就得当这锣， 没问题， 好吧？我这儿拿扇子一打你，你这儿哐哐， 你还得出声呢。 你多新鲜！你敲那锣，锣不出声啊？再者说，你不出声，我打你干嘛呀？ 挣点钱可真不容易， 好吧？ 来， 再来啊！ 好， 我先说， 别着急。 1、2、3，2、2、3， 哼，哦对，哐哐， 你没吃饭呢？ 吃饱来的？ 什么吃饱了来？打上半天了才出声啊？ 那应该呢？ 快点啊！ 快一点， 越快越好。 放心吧， 1、2、3，2、2、3，哐哐。 你跑什么呢？ 你怪我？ 么？ 不打自己就出声啊？ 您不让快点？ 那也别这么快， 那应该 锤到锣响， 调不好这节奏。 哎，来来啊，一二三，二二三，哐哐，跟随着师傅上茅山，哐哐，茅山有个毛老道，哐哐，师傅对我把一传，哐哐，先学的狮子滚绣球，哐哐，再学个珍珠倒卷帘，哐哐，珍珠倒卷帘呐。还行， 还行，像话吗？那接着练呢？ 不忙 啊， 我先试试这锣。 哎啊，您这还得试锣呢，这 好吧，下边我就正式开始请神了。 哎，好， 在我请神的过程当中，希望你千万不要说话。 为什么不让说话？ 因为这个神仙都靠近，就怕旁边有人胡言乱语。回头我把这神仙请来了，这神仙什么模样都有啊。 是 你过去跟人胡说八道，哎呦，您来了，您一月挣多少钱？您要住你媳妇儿，那弟弟生气回去了。 我记住了，我就不说话。 不说话也不行。 怎么？ 我告诉你什么时候说话， 什么时候说。 等我把这水喝下去以后，一运气把水拖上来，这时候你就要说话。 那我说什么呢？ 当时你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双手抱拳，把眼睛瞪圆了，高喊一声：“李大法师，您倒是喷呐！”我一张嘴，噗，这水莲花就出来了。 您那莲花喷出来多高？ 离头有那么三尺来高吧。 多大？ 茶盘那么大。 行嘞， 好吧， 您等着我 啊、 嗯，我给您找杯水去。 哎，这没水了。 您等着我啊， 好吧， 我给您找。 来来来，就这路财迷啊，你就得这么治他。不是，怎么就这么的？我要不是渴了，我干什么？ 您留点，留点，留点，哎，留点 啊， 行。 下边我就正式开始请神。我这活儿也挺累，我来请神， 哎， 你自己来打，自己打好啊。打的时候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声音洪亮，卖一点力气。 我玩命打不就完了吗？行，队长， 好啊， 包到我身上。 那咱们开始啊， 来来来来， 一请天地动，哐哐；二请鬼神惊，哐哐；三请毛老道，哐哐；四请姜太公，哐哐；五请猪八戒，哐哐；六请释唐僧，哐哐；七请沙和尚，哐哐；八请周杰伦，哐哐；九请范冰冰，哐哐。 你都对不起我这脑袋啊！什么玩意儿这是？这里边唱歌的、演电影的都有，这都是神仙吗？这个啊，不是这个。 这人呢，你就不懂。 我怎么不懂？ 人家一个唱歌的啊，演电影的，全国全世界都闻名，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人家那身上都带着仙气儿呢。我不请他，我请谁呀、啊？我请崔琦，谁知道啊？ 飞。非请不可是吧？ 对呀、啊，非请不可。 那就请吧。 请什么呀？ 怎么了？ 我告诉你，别说话，你还说话？ 那怎么办呢？ 从头来吧。 从头来是吧？哎，好好好， 一请天地动，哐哐；九请范冰冰，哐哐；请来赵忠祥，哐哐；再请侯月华，哐哐；请来。请来，请 想好了， 请来崔琦，哐哐，再请张志宽，哐哐，早请早到，哐哐，晚请晚到，哐哐，若请不到，哐哐，屠罗相将，哐哐，请神接神，哐哐，八抬大轿，哐哐，净水泼街，哐哐，黄土垫道，哐哐，速到北京，哐哐，人民大学报道，哐哐。北京下雨，哐哐，注意感冒，哐哐，天也不早，哐哐，人也不少，哐哐，抬头观看，哐，众神来到，众神来到了， 哎呦我的妈呀，哐，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以上您听到的是李伟健、武斌和说的口吐莲花，下面我们请您欣赏曲艺老艺术家马增慧演唱的西河大鼓绕口令。 叫随风倒，八徒弟名字就叫倒随风。八个徒弟学会了八种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青头愣会打磬，愣头青会撞钟，僧三点会吹管，点三僧会捧笙，崩葫芦爸会打鼓，大胡崩会念经。随风倒他会扫地，这个倒随风他会点灯。老师傅叫他们换一换，不准换成，换不成。这个愣头青就打不了那个青头愣的青，青头愣就装不了那个愣头青的钟。点三僧吹不了僧三点的管，这个僧三点就捧不了那点三僧的声。八胡崩就打不了这个崩葫芦娃的鼓，崩葫芦娃就念不了这个八葫芦崩的经。倒随风扫不了随风扫的地呀、啊，这个随风扫就点不了那倒随风的灯。老师傅一见呐、啊，有了气，要打徒弟正八名，眼睁睁这八个徒弟，他们个个的就要挨打。哎，云游僧，五位僧人把请讲，叫他们后院去数塔玲珑，玲珑宝塔十三起儿，一去数单层，回来数双层，谁要是数过来，那谁是大师兄？哪一个数不过来玲珑塔，叫他夜间罚跪到天明。满天星，地下看一个坑，坑里看冻着冰，冰上看长着松，松上看闹着鹰，山前看一老僧，僧前看一本经，屋里看点着灯，墙上看钉着钉，钉上看挂着弓，看着看着花了眼，不好了，西北前天起了大风，说大风，好大的风，十个人见了九个人惊，刮散了满天星，刮平了一个坑，刮花了坑里冰，刮到了冰上松，刮碎了一本清，刮没了屋里灯，刮走了一老僧，刮碎了墙上钉，刮完了钉上弓，直刮得星散坑平，冰化松倒鹰飞松走，钉坠灯灭灯掉，灯翻，这么一段绕口令。距离我的二姐马宗森的水平可差远了，